那么养殖数据库方案的示意图如图13.1所示。在养殖数据库方案中呢，只有当修改后的 DB POINT 指针写到磁盘上以后，事物才算是提交了。无论是在 DB POINT 指针修改之前或之后发生故障，都能保证事物的原子性和持久性。那么问题的核心就变成了 DB POINT 指针写操作的原子性。幸好的是，磁盘系统它提供了晒去或快更新的原子性，来保障了指针 DB POINT 写操作的原子性。那么这个示意图是说，在对原始数据库进行更新的时候，首先创建数据库的一个新拷贝，然后所有的拷贝呢，所有的更新呢，都在这个拷贝上进行。当这些更新完成以后，需要提交的时候呢，就叫DB POINT 指针指向新的拷贝，来将数据库的旧拷贝原始数据库删除掉就可以。这就是养殖数据库方案。